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办日前公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显示，即日起到15号，大气扩散条件不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将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其中14号到15号影响范围最大，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和廊坊等数十个城市。交通银行及全球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税后家庭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成都10万元以上，其他城市8万元以上即为小康家庭。北京公交集团日前开通了两条快速直达公交专线47路和133路，连接北京城区、通州与河北大厂，缓解鹿城地铁站周边的交通压力。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

mar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a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Mio Padre, mio Figlio, Spirito Santo. Amen. 荣耀但没有可知你的孤独。

少次，我仿佛又回到了月份节，那里的伙伴在等我，我们高举着彩旗和拳头，叫着大路这个和那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只知道不用上学做功课。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昂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第一财经周刊发表，近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CEO 马斯克公布了他的火星移民计划。在这个超级计划里，立志于把人类送入火星的太空狂人马斯克给出了一个普通人都能接受的价格。如果火星计划形成规模，每人只需要花$200,000就能来一场火星旅行。你梦想过去太空遨游吗？马斯克的计划你觉得能实现吗？来看网友的评论。拉玛西亚的腔调说，$200,000这是单程票价吧。向阳红说，免费送你去都可以，想回来2亿，你舍得掏吗？其实私人太空之旅作为一项高端旅游项目已经声势浩大了很多年了，但是各家私人太空旅行行业的摩拳擦掌不断出招之际，太空旅行好像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哦。再来刷新微博，中国日报发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是什么吗？世卫组织近日就认定，走路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然而这件我们迈开双腿就能完成的简单事儿，你还真的不一定做对哦。拖拉着脚，低着头，迈大步，内外八字等等都是不对的。走路这件小事儿，你走对了吗？平常你会选择多长时间走路呢？来看网友的评论。岁月无恙说，每天走上10,000步，不仅可以霸占朋友圈的前几名，还可以强身健体哦。平静安详说，似乎买鞋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对于我来说，每天步行超过5,000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北京呢，也要看看天气是不是适合哦。或者我们还可以建一个群，互相监督一下今天的锻炼成果。那群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宇昂带你走一走好了。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昂，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几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了，那你有没有想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情人节呢？我想虽然说今天并不是在双休哈、可能和爱人陪伴的时间并不会那么多，但是我想一句问候，一份小小的礼物，也足以表达我们对对方的感情了，你说是吗？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全国31个省区市已经实现省内异地办理的基础上，又在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开展对其他各省区市身份证的异地办理工作，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异地办理身份证近500万张。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经设置了国家、省、市、县4个层次的5000余个监测站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已经建成。

下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最近几天很多朋友呢都有咳嗽啊或者痰多的情况啊。那肺部疾病呢其实通常起病慢，早期症状不太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哦。如果觉得自己不太舒服，可以采用一些很简单的自测法来时常监测一下自己的肺功能。比方说呢，可以点燃一根火柴尽力去吹，如果距离嘴15厘米还吹不灭的话，那说明肺功能真的有问题哦。如果距离5厘米还吹不灭，那说明你的肺功能比较差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 哟，

谁输。原来我的幸福当成了赌注，输了你，我输了全部。谁叫我拿幸福当成了赌注，输了你，我愿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张嘉佳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曾说，如果可以，我想路过你的全世界，然后在终点等你。我带你去稻城亚丁，你嫁给我。如果你也想从他的全世界路过，就带他去走一次川藏线，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在终点等你。这条中国最美的国道，起于成都，终于拉萨，有南北两条线路，是所有旅行者最初的梦想，也是终极的梦想。在川藏路上，有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意境，也有藏传佛教典籍中香巴拉理想王国的境界。神奇的雪峰，幽深的原始森林，宽阔的草坝，硕大的玛尼金石，美丽绝伦的措普湖，芒康岩井古岩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位于西藏芒康县岩井镇澜沧江东西两岸，是我国唯一保持完整最原始手工陕盐方式的地方。淳朴的风俗，古老的手艺，惊鸿一瞥。邦达草原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分水岭，草原地势宽缓，水草丰美，除了成群的牛羊在那里游荡觅食之外，偶尔也会有一些藏原羚出没其间。而作为川藏南线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的骑手或者车手来说，正是因为它的险才更具有挑战价值。来到云中的天池嘎瓦龙天池，亲手尝一尝圣洁的水，亲眼看一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及蓝天上的月牙倒影，才会有联想，有比喻。遥望山下始峰天池，是云雾的源泉，白云向下翻滚，疑惑自己上了九霄云天。而普朗林海是像一块多彩的画布一样的斑斓迷人，山林树木茁壮，树干上青苔点点，三四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也是随处可见。南迦巴瓦被中国国家地理曾经评为中国最美山峰，十月雨季结束，南迦巴瓦峰也会实显尊容，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南迦巴瓦峰峥嵘的机会也会随之提高不少。曾经有人说过，人的一辈子总要去西藏走一遭，未来我们无法预料，但是今生可以实现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去走一遭，哪怕是遭罪，也要勇往直前。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像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